好啦，翻翻嚟啦。系咁，头先我哋休息嗰阵倾到，原来都仲有好多关于炼金术未讲完啊。 系啊， 系关于啲咩话咩内丹啊， 其 实 如果我哋用中国嘅一啲道家学派嚟讲嘅话咧，仲可以继续讲落去嘅。因为个控字其实喺道家啲书入面都有提过嘅。 射雕都有提过。 射雕用翻啫，用翻啫。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。系啊，我哋可以。 好，咁我哋不如第三节 嘅 时 候再 讲多少少， 讲多啲趣味性嘅话题啦。 而家要报咗啲资料先。 好好。 系啦，咁咧嚟紧啊，到底呢个24到26号嗰个乜东东嚟噶？咩 C3 即系 C3 啦。咁係咩嚟嘅？原來三個 C 字喎，咩 C 啊？就 A、B、C 個 C 啦。咁就係 character 啦，character 即係角色啦，卡通片角色係啦， 角色啦 culture 啦，文化啦 ，content 應該都算內容 啦。 咁就係三個 C， 咁咩嚟㗎？咁原來咧係日本最大級嘅，即係佢哋咁叫啦，最大級嘅 character 同埋 hobby 嘅 event 嚟嘅。係係啦，咁2009呢個 C3 咧，咁就竟然啊～當然佢日本都有搞，咁咧就會搞一次香港嘅喎，今年 港版 第一次，冇錯啦， 港版 係啦，咁咧咁啊今次咧就三日啦連續，咁咧票價原來就有三種嘅喎，嗱咁首先我哋會喺呢個邊度九展嗰度係咪啊？喺九展度搞啦 ，OK， 九展啦，九展啦，展貿中心啦嚇， 係咪有冇寫喺呢度？ 西北 唔好理佢，總之係啱嘅啦，九展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咧就係原來咧三種票價嘅喎，咁第一種咧就係30蚊即係普通啦，咁就喺指定日期就入場，咁就齋睇啦，咁 OK 嘅。咁就60蚊就叫 VIP 級嘅，咁又特典前買券咁樣嘅喎，咁啊數量仲要限定啦，咁就又係分三日嘅唔同嘅版本，即係好似可能你要揀邊日㗎，都唔係話60蚊入曬啊。咁憑券啊，咁喺嗰日咧就可以換取呢個嘅 Devil Boss 嘅一個豆腐人啊。特別版喎，呢個 HKC3 嘅，咁同埋咧，咁啊當然可以入場參觀啦。咁除咗 OK 呢個之外咧，有一個價值300蚊嘅一個門票喎。哇，咩事啊？ 咩事？ 300蚊大佬，係啦 ，C3 歌謠祭啊，2009啊， 冇錯啦，就呢個偶像歌手 C3 歌謠祭2009啊。咁啊，當然亦都 邊啲偶像啊？ 加翻頭先嘅前賣券啦，咁亦都當然有豆腐人啦，相信啦， 係 係啦。咁咧就呢個咩咧？24號咧就會有呢個伊藤由奈啦。係啦，25號咧就會呢個綠林嘅Minami 啊，係啦，咁26號咧就會有呢個富男戰同埋呢個中野婦女 sister 都嚟唱喎，諗咩人嚟㗎？咁樣咁呢個婦女 sister 呢個應該就係呢個新嗰套啊小松合電影嗰個嘅唱歌嗰個啊， 嗯， 冇錯啦。咁如果大家熟悉呢啲嘅歌手咧，大家就會好鍾意嘅。我唔識喎，我都唔識 ， 你都唔識，可能比較新啲。咁但係啲細啲嘅朋友好熟㗎。 你問我水木一郎嗰啲，我識。 係啊，水木一郎佢哋唔入場㗎啦。如果學而家啲人。 係啊，水木一郎啊， 上次你有冇聽？ 冇啊，時間唔啱啊，出咗差啊，嚇！遠藤證明嗰啲我會嚟睇嘅。 係啦，咁 我有個美國人朋友都係遠藤證明嘅 fans。 咦？係咩？ 因為佢唱嗰個 cowboy 嗰套，嚇嗰套嗰套喺美國又係好。 誒，肯係啦，嚟緊話拍戲嘛，係 啊，好賣得啊嘛，係啊， 拍啊，做佢， 做佢男主角啊嘛，係 啊，冇錯。嗱，咁 C3 咧，咁其實好多嘢睇，但係佢第一佢同玩具展唔同嘅地方，佢就基於嗰啲角色。做檔口嘅，即可能呢個角色高大，咁下一個角色就可能係第二檔就係叮當咁啦，類似。 但 係 香港搞咧，會唔會做到 下一檔就胡緊咁樣 咧？唔知會唔會做到好似買物會咁款咧？咁你睇翻。 咁希望唔會咧，因為佢係原本嗰啲公司擺檔嘛，就唔係好似電玩展咁哇，求其叫啲人嚟租個位，咁佢我諗佢唔係咁樣嘅。 係咧。你希望會搞得成功啦，咁啊以後長做長有。 係啦，呢個應該唔錯嘅。係啦。咁大家去睇啦喎，有時間。係咪要返去 Lowing 啊？ 我諗我哋講下 Lowing 啦，咁啊，係啦 ，Tasco， 你應該對呢套戲好大感想啦，應該。 咁啊，感想唔係，因為呢套戲咧，本身咧，我哋初初走漏眼嘅，覺得喂又嚟啊 ，Liquid Education， 咁啊又係啲 嚇，又啲末世紀嘢 渣嘅啫喎，大佬又光光俾頭咁係嘛？點英雄？因為我之前睇過一套咧，咩 National Treasure 係嘛 ？National Treasure 即 係國家寶藏， 係啊，即係揾咁樣總統嗰本書咁，哇！講真嗰句，我就覺得麻麻地嘅感覺上 啊， 係。咦？咁但係今次呢套戲咧，掂喎。唔係佢掂，套戲掂啦。咁原來好好睇嘅。咁咧中間咧就佢都鋪排得唔錯啊。咁開始嗰陣咧就係關於一個細路女啦，50年前嘅喎。 啊， 係啦，即係 即係我哋今日嘅2009年嘅五十年前啦， 係 係咪即係49即係 69 係69 69五九定六九？ 五九六九啊？ 五九定六九？五九 六九六九。 如果零六九， 是但啦，是但啦， 是但啦， 嚇！二十世紀少年嗰陣咧，又係係啊，係啊，咁咧，咁啊講呢個細路女咧，嗰學校咧，咁就有個 idea 啦，就係慶祝呢個學校咁樣啦，即係建校咁樣。咁啊諗咗個好過癮嘅橋喎，咁就係一樣嘢叫 time capsule 啊。咩叫 time capsule 咧？哇，咁犀利 ！time capsule 時間機唔係， 我哋夜晚旅遊都有啦。 冇錯，只不過咧係一個鐵桶嚟嘅啫。咁大家就將大概二十世紀少年都有呢樣嘢喎，佢哋就將所有啲嘢擺落個餅乾罐， 擺落個餅乾罐度。 咁第時大個攞出嚟睇，佢又靚啲，佢呢個咧嗰個缸啊靚好多，科幻少少個樣， 原子彈殼咁樣。 係啦係啊，唔知點解學校整到咁正咧？ 係啊， 係啊，咁攞到咁嘢，咁啊做咩嘅咧？哦，原來只不過叫嗰班學生每人畫一幅畫， 關於未來嘅。 係啦，咁就將呢個 message 咁就俾五十年後嘅到時嘅小朋友睇啦。咁大家好開心畫呢幅畫啦。咁當中咧。原來咧嗰個女仔啊，佢係有份提出呢樣嘢嘅，佢咁交代啦，佢咁交代， 交代 咁結果咧，但係嗰日咧佢就表現得非常之唔正常，咁就哇成個黑眼圈出曬嚟，好似空笑一樣啊，個感覺好恐怖嘅。 一開頭個電影嘅鋪排咧，亦都係好 鬼氣嘅。 鬼氣嘅， 咁佢咧竟然攞起支筆之後咧，就不斷喺個張圖畫紙度係咁寫啲睇唔明嘅數字喎，密麻麻， 又唔係666喎， 寫到好密嘅話，咩事都睇唔知做乜，黐咗線咁樣。跟住寫咁夠鐘啦，大佬成堂。咁結果個 miss 就 收咗佢， 係啦，寫到差唔多最尾嗰幾個字咧，就未寫完嘅喎，佢就收咗佢啦。 夠鐘先到發敏陣啊！ 係啊，我話你做乜嘢啊？ 因為你應該要畫圖畫嘅，但你寫下數目字， 即係佢覺得誒 short 嘅咁樣，即係有少少不屑嘅嗰個女教師。咁啊收咗之後，咁佢咧。跟住佢慶典啦，咁啊將嗰個嘢封口就擺落學校嗰個草地度，跟住揾個坑渠蓋咗一嘢燒咗佢啦，即係封咗佢啦。咁跟住咧，佢發覺咧，咦呢個女生去咗邊咧？頭先明明企喺度嘅，咁跟住佢結果咧喺個 basement 度啊，就揾翻佢喎。咁見佢咧，啲手指全部都係血啊，就因為咧佢唔能夠停手啊，要將嗰個密碼寫完為止。哇！咁跟住嘣一聲，跟住喺 X 翻咗。但係佢個畫面唔同喎，佢畫面影到好似啲 shining 啦。 係啊，冇錯啦，好多人驚啊。 咁喺個門度搲下， 冇錯啦， 一大扎血跡喺嗰度。 其實佢係繼續寫埋未 寫完 嗰啲冧 嗰啲嘢啫。 咁跟住哇，鏡頭一黑，跟住出字幕啦。哇！大家睇哇，咁 X file feel 嘅，好彩個戲係好 X file feel， 掂嘅。OK， 咁鏡頭一轉，咦？五十年後啦，咁啊 Nicholas Cage 同個仔就喺度觀星啊。咁原來 Nicholas Cage 本身係做。即係佢當然係大學教授，但係佢亦都係研究一啲星體嘅有關。嗱，初初佢成日話係數學家，但係其實好似反而佢唔係 佢唔係 研究啲太空嘅嘢 嘅。太空嘢， 即係嗰啲。 不過佢喺個 MIT 入面另外嗰位教授啊，真係宇宙論嗰邊嘅教授嚟嘅。佢自己 係個 friend 啊嘛， 係個 friend 係宇宙論嘅教授嚟嘅，佢係天體嗰邊嘅，即係大家唔好搞錯 喎。唔同嘅， 唔同嘅兩樣嘢嚟嘅，係 天體唔係摩星嗰啲啊， 係摩星， 唔係嗰啲， 係指星球啊嗰方面嘅運行計數嗰方面嘅。咁啊，宇宙嗰個咧就係講理論有關宇宙點樣運行、點樣形成嘅，係兩個唔同，即係喺美國比較分得專業啲咧，就兩套唔同嘅學説，咁兩套唔同嘅課程啦，叫做 係咁啊，即嗰啲 detail 我一陣間先同大家分析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講啊，唉，遲曬大刀啦。咁啊，原來要講到個仔個慶典喎，就係咩？就係五十年後呢一個嘅 拆錦囊， 冇錯啦，打開呢個 time capsule 嘅一個典禮咁，但係對大人嚟講，誒玩嘅啫， 親子活動啊， 親子活動啦。咁但係佢好緊張個仔，點解咧？因為原來佢係單親家庭，唔係話離婚，原來佢個老婆咧喺幾年前啊，就因為一場火災咧。公告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彩喺凌晨嘅時候個酒店着火啊，咁啊結果燒死咗啦。咁佢相依為命啦，同我睇咁嗱呢個原來好有關鍵喎，之後嘅嘢即係意義上有關鍵。咁佢就變咗好唔開心嘅之後，係啊，咁咧好緊張啦，咁啊快去講個仔，唔想個仔嬲啊。個仔好即係好有主見㗎喎。 係 係啊係啊，佢燒嘢食俾佢食，佢話我唔食啊，點解我而家變咗一個素食者啊咁樣。 即係喺個心理狀況嚟講， 佢 個仔 大人㗎，大人冇錯啦。好啦，打開咗呢個嘢之後咧，個仔其實咪求其其咁啫，佢都諗玩嘅啫。咁如果係求佢伸隻手啊，你派幅俾我啦咁。佢咧佢啲畫咧唔係就咁喎，係入咗個信封入邊。 係。 咁當佢打開咗信封嗰陣，一睇哇咁嘅。全部都數字嚟，我望望隔離，喂，點人哋嗰啲好天真爛爛嘅圖畫，咁我想咩？誒，咁搞乜嘢？咁啊唔理佢個仔唔係 OK 人嘅啫，其實 佢唔係 OK 啊，不過 OK 人， 開始已經有一啲人 care 佢啦， 冇錯啦。跟住咧，佢突然間個耳仔啊，聽到啲怪聲喎，咁原來咧冇錯啦 ，whisper。 咁原來咧呢、這個細路仔咧自細已經有呢樣嘢嘅。咁佢老豆就以為佢耳仔有事，所以 俾咗 戴個助聽器。但其實咧唔係，佢耳仔冇事，佢經常聽到呢啲咁嘅雜音。咁結果咧有啲嘅 man in black 啊，即係啲 MIB 咧竟然出現喎，好遠好遠嘅喺樹林入邊，鏡頭一轉又唔見咗。好啦，咁成件事咁就開始啦。咁啊 ，Liquid Cage 冇嘢啦。咁夜晚無聊聊咁啊，飲飲翻杯， 頹廢緊嘅，佢真係國商咁樣已經係頹廢緊㗎，係咁懟酒。 係啦，飲翻杯先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咁佢一擺低杯，大鑊！咦咩仔攞咗頭先嗰幅咁樣肉酸嗰幅嘢翻嚟啊？咁啊成杯酒擺落去，咁啊成個水印喺度啦，咁抹啦係咪？咦，但係一望個水印竟然圈住咗911。 咁大家知咩事啦？ 跟住佢引起咗興趣之後咧，佢就將呢組數字啊嘗試分，因為組數完全冇話點樣分開嘅， 冇分開 嘅，麻麻咁啊將佢分，咁佢初都唔知道係咩意思嘅。咁後屘咧，佢就發覺咧係同呢個嘅911個 日 期同埋死傷嘅人數係有關係。 但佢嗰陣時未解曬成套數字嘅，佢都未覺得驚嘅。 冇錯啦，跟住後晚用咗成晚通宵嘅時間啦，佢就將其他嘅數字咧去核對，就發現咧全部就同呢50年嚟啊所有發生過嘅大型災難啊 嘅日期同死亡人數都一樣嘅。 佢圈住嘅數字以外嘅數字咧就完全未解到，唔知係咩意思。咁咧，咁嚟到呢度咧，佢就好似黐咗線一樣啦。咁第二朝又瞌曬眼瞓，送個仔翻學又鐘下。咁佢就開始懷疑啊，呢張紙唔係咁簡單啦。 係一啲預言嚟嘅，因為最大問題咧喺嗰套戲解釋咧，就係因為佢老婆死嘅嗰一日咧，嗰一個事咧，都喺呢張紙上面。 冇錯啊，係啦，冇錯啦， 顯示咗出嚟。 即係佢老婆燒死嗰個意外， 因為冇解釋到嘛。 都算死好多人㗎，幾廿人啦，起碼。係 死幾廿人㗎啦。 佢裏面都有包佢裏面，所以咧佢就好認真啊， 好認真對呢件事啦。佢覺得就係如果一早有呢張紙嘅話，佢老婆唔使死啦，等同。係 啦， 所以不停喺度尋根究底，到底點 樣 咩 事 咧？ 咁跟住翻到去佢哋嗰個 MIT 啦，同佢個 friend 傾啦，個 friend 一啲都唔相信， 當佢傻咗添。 當佢傻咗，唉，我話你真係咪你老婆死咗影響到你咁樣啊？仲未放得低咩？咁樣，哇！佢話你信啲咁嘅嘢，佢話我都唔信嘅。原來 呢個就係全部咧，佢個 friend 就話呢啲全部都係巧合。 邊有咁巧可以咁咧？跟住個 friend 就話其實歷來啊。一啲咩術數啊，或者一啲甚至乎猶太嘅一啲嘅信仰裏面咧，即係聖經密碼嗰類嘢，都不斷係有呢啲咁嘅嘢話聲稱啊，可以計算到啲乜嘢出嚟嘅喎。 係啊，但係佢個朋友當然話就係呢個係觀乎你點樣去解釋，用邊一套學説解釋㗎啦。 係佢嘅英文講法咧就係咧，人啊係中意睇到你想睇到嘅嘢。係 啊， 係啊，咁你睇到一堆數字冇意思，但係咧。但你就會睇到你想睇到嘅意思， 因為你代入咗嗰個情況同心情。 其實呢啲靈異照片都係一樣嘅喎。如果你不斷喺啲樹林啊嗰啲圈咧，你就會覺得有啲樹影啊，啲樹裏面嘅樣啊，好似人面嘅。 係 係係咪？即係其實一樣道理。咁佢就話：，誒呢啲你唔好傻啦，邊有啲咁嘅嘢㗎？咁樣咁好唔信，好唔信。咁跟住點樣咧？阿老爺， 跟住咪尼古拉斯基治真係突然間喺車上面用佢個 GPS 解讀到。佢圈唔到出嚟嗰一啲數字， 到底咩事？冇錯啦，咁嗰度咧已經去到啊，就係佢塞車啊， 塞車啊， 又改唔切啦呢鑊，又好大鑊，又改唔切，咁點算咧？塞曬喺度，咁佢望一望嗰個叫做咩話 ？GPS， 咁佢就見到 GPS 有啲坐標數字啦。咁佢咪諗起嗰個未解 到， 因為咧佢有兩件意外咧係未發生，一睇翻年份就係呢今日 就係今日啦， 今日 嗰日 佢不斷睇新聞都冇發生過， 冇發生過， 跟住睇 通宵， 咦？點解呢組數字咪即係嗰張紙上面嗰組數字？哦，大鑊！原來咧係坐標，咁咪即係呢度， 係啦， 跟住我呢條天橋， 然之後佢就落車睇到 周圍睇咩事咧？係咪有嗰啲火車爆炸啊？ 又冇喎， 係咪會有啲咩乜都睇？突然間後邊。好嘈啊！咩事？原來有飛機撞緊埋嚟喎，竟然。咁結果咧，即係劃過成條公路啊，咁啊死咗好多人啦。咁即係就係佢裏邊講， 當然佢又冇死到， 唔知80幾人咁啦。 81人。 係啊。佢亦都嘗試啊，佢改變歷史就救嗰啲人喎，但係救唔到嘅。 或者佢救完之後就死定81人啦。 一個都救唔到， 佢一個都救唔到。 嗰次裏邊一個都救唔到，跟住佢就哇翻到屋企。成好 癲咗啊！ 好大打擊啊！因為一嚟嗰個場面做得相當好嘅喎。 是啊， 喺個電影特技入面做得相當好嘅喎， 個飛機拍落嚟，跟住佢去救人，嗰啲人着火燒窿咗，啲人啲發癲， 係 好大場面。嗱，你而家我哋講個電影咧好大場面啦，形容唔到啊，但其實阿尼古拉斯基治走入去都走得幾輕鬆。 但係其實畫頭有影過啦，大家應該睇過。 咁結果佢就即係真係更加相信呢單嘢， 更加相信呢張紙 啦， 更加相信呢張紙啊！ 對翻曬後邊全部嗰啲數字係唔係多餘 嘅？係坐標嚟嘅， 圈唔到咧就係坐標冇錯， 就係、 是、 坐標嚟 嘅，經緯度 啊，經緯度 係啊。咁但係佢最奇怪啦，咁最後嗰件事點解冇經緯度嘅？嗱，解唔通， 因為有兩個調轉咗個依字添，仲有兩個調轉咗個依字， 寫嘅依字 到底發生咩事咧？於是乎佢又去揾， 但係呢個最後事件之前都仲有一個事件喎，有三個事件啊， 三個事件 撞咗， 撞機撞咗。 第二事件咩事咧？佢又想去阻止咯， 係啦，揾到個 location 啊嘛， 係啦，咩事咧？佢報曬警喎，叫喂你啲差佬記得小心。嗱，佢睇到新聞咧就話恐怖分子喎，佢諗緊係又嚟恐怖襲擊咧，今次係地鐵啊。 嚇！地鐵站啊，所以佢就周圍去睇，到底邊個人去引起呢件事？ 係啦，跟住揾唔到嘅，咁最尾冇辦法啦，佢即係差佬又唔信，佢為咗自己嘗試去阻止喎。 係， 咁佢就走咗地鐵，見到啲差人就鬧咗差人，你哋乜鬼嘢都冇做， 點解你哋唔封路？ 係，原來佢哋都冇理喎，佢即係當傻佬打電話嚟。跟住佢就唔理啦，一個人衝咗地鐵，到底佢想揾出邊個係恐怖分子？佢成以為恐怖分子啊， 以為有恐怖分子，係啊， 咁咁諗啦， 因為電視又大賣恐怖分子嘅嘢啊嘛， 係啊，即係話有恐怖分子。咁結果佢揾咗一個，其實後屘發覺原來係扒手嚟， 扒手嚟嘅啫， 係 以為係 搞咗一輪之後咧，咁啊，佢亦都叫嗰啲女士啊，啲抱住啲細路仔，叫佢落車，好危險喺度。即係佢以為咧，成件事會發生喺呢個地鐵個車廂入邊，因為停咗嘛啲車。咁結果佢追人，跟住啲差佬亦都追落嚟，因為差佬以為佢傻啊。 係啊， 以為佢傻咗走嚟，跟住話唔係我啊，嗰個人啊，因為嗰個人做埋啲奇怪。 佢傻啊，我估係有以為佢就係嗰個恐怖分子嘅。 佢哋唔知咩事啦，即係抽人咗啫。跟住佢話係嗰個人，點解嗰個原來只不過扒手一個。咁跟住咦，咁啊即係誤會一場啫，冇嘢啊。係 啊， 係。點知開始發生事啦？咁就咧，原來對頭有一架列車，咁啊跟住啲路軌其實係用電路嚟控制佢轉軌嘅嘛。跟住條鐵嗰條軌咧轉咗向佢哋嗰條軌喎。大家 即 係 迎頭 嗱地鐵，佢係九龍站咁咧，就類似。但你喺中間月台咧，咁就其他人就兩邊車嘛，一架嚟一架去啊嘛。 佢 轉咗佢嗰條軌喎，咁啊即係撞埋同一條軌咯。 係啊， 發生咩事咧？咪炒埋佢哋導遊撞咯。 導遊撞 望得都唔妥，因為其他人冇意識啊。佢就不斷望見到，哇！咦，大鑊！因為佢叫落車，啲人都未知咩事，落車。咁當然啦，啲人哇，後面發覺就全部人湧落車啦。咁結果咧，呢架車咧就撞咗埋之後咧，頭嗰幾個車廂散咗，因為佢哋褪後啊嘛，手咧就冇事，真係俾阿 Nick Cage 救到開頭啲人。咁但係咧，呢架車就轉咗向啊，點知鏟向月台喎。 嚇，係啊。 咁結果。即係鏟上去，同埋半架車，即係佢哋嗰個車廂半架車廂都冇咗。咁結果就真係救到有兩母子啦。咁但係月台好多人就死咗。咁結果咧個人數又吻合嘅， 又吻合嘅係。 成件事咧根本你點阻止咧都阻止唔到， 阻止唔到 係啦。 咁所以咧去到嗰個火車出咗，即係嗰個地鐵出咗軌之後咧，尼古拉斯基治已經係將成副嘅精神咧， 係 花喺點樣去解讀 最後嘅災難， 最後嗰個災難， 係 或者嗰張紙最後所寫嗰個 到底係咩意思？ 時間咩意思咧？ 點解冇坐標咧？ 係啦， 依調轉又咩意思？ 代表咩意思咧？於是乎佢揾翻嗰個寫呢張紙嘅女仔嘅後代。 嗱，呢個女仔咧，佢原來咧現代佢已經過咗身啦，啱啱早幾年過咗身， 早幾年過咗身。 咁但係咧，佢有一個女同埋有個孫女。 有個孫女嚇。 係啦，咁結果係揾佢哋啦，咁佢亦都初初有條好醒嘅溝女橋喎，就係叫佢個仔啊，行埋去同佢個女個僆妹咧傾偈啊，你哋咁。 係。 跟住佢真係走埋去佢媽度，真係好掂喎。 呢個條橋 但係點啊學到嘢啊，大家 學到嘢。 咁跟住咧。佢同呢個女即係女士咧，呢個女士即係嗰個預言家啦，我哋叫嗰個之前嗰個僆妹叫我叫預言家 啦， 預言家個女佢傾嘅時候，佢講起佢媽到底有冇啲咁嘅能力，呢個女人竟然好大反應喎， 好抗拒， 拉住個女走啊！咩事咧？喂，我未講完喎，我其實咧係佢都唔聽佢講，咁咪走，咁冇法啦，原來好反感，即係咁呢段就講佢行咗去㗎啦，走咗佢。 唔係，我諗我哋個古仔調轉咗，係佢揾咗佢個女先，跟住就發生地鐵嗰件事。 係啊係啊 係。發生咗地鐵嗰件事，佢個女都冇辦法唔相信尼古拉斯基治真係相信有呢個辦法。 睇到睇到個新聞， 睇到個新聞，於是乎 好大鑊，諗 大鑊。 地鐵鏟上月台。 係啊，跟住翻去揾尼古拉斯基治，同佢講翻就係原來佢哋都知有呢件事。 仲要佢唔想 唔相信，因為佢媽媽即係嗰個預言家咧，一早預言咗佢個女幾時死添。 係啦， 佢個女又唔想相信呢件事，對佢個女啦， 同埋個孫女造成好大嘅精神困擾，所以佢哋一直都唔想諗翻起呢件事嘅。 承認 係啊，唔想承認。但係最後冇辦法啦，尼古拉拉斯基茨已經揾到呢張紙，又同佢解釋咗咁多嘢。於是乎佢女主角啊，帶阿尼古拉斯基茨翻去佢媽媽嗰個祖屋啦。 係啦，咁就揾好多嘢出嚟。 揾好多嘢出嚟啦。 係啦， 包括揾埋啲 MIB 出嚟啦。 係咩 ？MIB 有去到咩？ 有同啲僆仔，同啲僆仔講嘢啊嘛，同啲僆仔傾偈啊嘛 嚇。好得意啊！嗰啲 MIB 咧，成日。佢哋同嗰啲僆仔傾完偈之後，就俾咗一粒黑色嘅石佢嘅喎，唔係賢者之石啊，黑色石春嚟咧，好普通嘅石春，黑色啊，代表乜嘢咧？唔通嗰啲石春有咩能力？冇普通石春嚟，咁到底係代表乜嘢嘅咧？咁嗰啲咁佢哋當然好驚啦，即係又有啲第二，即係有啲外邊嘅嘢入侵咁嘅個感覺。所以呢班人係咪想威脅佢哋，或者想害佢哋咧？咁樣咁最尾啊，佢未係最尾嘅呢個， 未到 最尾。 阿尼古拉斯基茨追住一個 MIB 去啦，入到去森林嘅最深端嘅時候咧，發覺嗰個我哋所謂嘅 MIB 啦，擘大個口發 光，好強嘅強光，咁就唔見咗啦， 跟住就唔見咗啦，跟住 都唔係普通人嚟嘅， 都唔係普通人嚟 嘅。唔講嘢喎 ，MIB 淨係會用，即係我哋理解就心靈感應會同啲後仔傾偈，佢哋唔開口講嘢 嘅，一開口就發光啦， 一開口就發光，嗰下啫，係擘大口得個窿跟住發光係嘛？ 係啊， 小雲一樣喎， 係啦，咁跟住。咁跟住落去呢就係尼古拉斯基茨點樣去追尋返最後嗰個密碼。咁當然啦，佢揭起個床嘅時候就發覺兩個反轉嘅 E 呢原來係代表咗所有人。 點解咁講呢？ 佢個床底寫住曬㗎嘛，是是 是 所有 everyone 㗎嘛，即係最後嗰件事就係佢寫，因為其實嗰兩個反轉嘅 E 呢本身喺根據嗰個邏輯學上呢應該係寫傷亡人數。 是啊， 但佢就冇寫到傷亡人數，寫咗兩個反轉嘅 E， 然之後尼古拉斯基茨呢一揭開佢媽咪即係預言家嗰個床底呢係 everyone， 所有人，即係話俾你聽 全地球啊， 全地球嘅人都會喺呢一個浩劫之下死晒啦， 冇錯啦。 咁變 咗，即係所以冇坐標㗎嘛， 冇坐標， 坐標一成 個地球啫，又冇坐標，又冇人數，因為所有地方所有人。E 就是兩個反轉 E 啦。 咁到底咩咁大件事呢？咁佢哋就開始去研究啦。 咁當然啦，佢喺佢媽媽嘅組嗰度咧，就執咗張舊約聖經嘅一幅圖啦。 啊，冇錯啊。 呢幅圖咧 ，Artasco 你要解釋下。 哦，一陣間解釋。 係一陣間。 第三次 解釋。咁咧係透過呢幅圖咧，同埋嗰個細路女咧，即係嗰個孫女咧嘅甜顏色底下咧，令到尼古拉斯基茨。 冇錯。第二招啊，嗰個細路女竟然攞咗呢張紙去玩填色遊戲。 係，我都想 啊，將嗰、那個即係 suppose 係神上帝坐住嗰個發光 嗰、 那 個發光， 佢將油嗰度太陽喎， 油咗做黃紅色咧， 跟住佢要話俾阿 Nick Cage 聽就係太陽， 呢、這個就係太陽啦。咁啊，尼古拉斯 知道成件事關太陽，原來頭先嗰啲災難唔係一啲乜嘢嘅巧合，原來咧所有都係關於太陽風暴發生一啲電離嘅問題而產生嘅意外啊，所以飛行嗰啲飛機出問題啦， 出問題啦， 嗰啲火車會出問題啦，火車嗰啲即係發生電， 佢老婆間酒店會著火啦， 嗰個就唔知關唔關事，但係頭先嗰兩 燒電腦啊嘛， 係頭先嗰兩件事就肯定關，因為新聞有講啊， 新聞有係 啊，佢有講翻啊。 咁當然啦，尼古拉斯基茨呢係佢本身就係 MIT 入面天體學嘅 威㗎啦，都 教授啦，我哋用教授先啦。咁所以佢好清楚太陽嗰個運動，於是乎佢一睇完嗰幅圖就明白曬到底之後會發生咩事。返去又已經唔係做一個預言啦，係做一個 approximation， 估計個太陽風暴幾時嚟，點樣嚟，點樣去運行。然之後呢對於地球嚟講有啲咩災害，咁當然女主角唔想相信呢件事啦。女主角仲試圖搵個山窿去捐啦，呢啲叫做搵個窿去捐啦。 大概就知道呢會燒毀咗地 面 嘅， 因為嗰個太陽風會穿透曬成個地表啊、地殼啊。 冇錯冇錯冇錯。 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，尼古拉斯基茨已經係失望到不得了。但係呢最後嗰個座標呢係有座標嘅，嗰個座標係代表乜嘢呢？就係、是、代表咗尼古拉斯基茨都唔知，所以佢就認為嗰個座標呢係最安全嘅地點，想帶嗰班細路仔同埋嗰個 佢所謂嘅最後嘅 message 嘛，就係、是、嗰個 預言 家，即係初頭個女仔， 留 翻俾佢哋嘅最後嘅 嗰個座標， 到底喺邊度呢？原來就係喺以前嗰學校裏面嗰個木門啊，原來就遊咗遊，但係咧佢相信個門裡面啊鏟咗遊之後咧， 會有翻個數字喺度嘅。 咁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咯， 咁我哋將所有嘅謎。 同埋所有嘅。 喺第三節同大家解釋。 再解釋 啦。咁依家喺網台聽嘅朋友咧，咁你哋嗰邊嘅時間夠㗎啦。咁大家翻我哋個網上面去聽啦。咁我哋喺個討論區會有翻條 link 俾大家聽。或者重温嗰陣咧，原來都可以聽到㗎喎。 好。 係啦，咁我哋會有完整版嘅。咁大家唔使失望，我哋可以聽翻我哋嘅第三節嘅。咁我哋咪再休息一陣間添。 好，我哋再休息啦。 好啦，咁休息一陣先啦。第三節翻翻嚟繼續同大家解謎啊。